我觉得真正放下一段感情，就是说知道对方的一些信息之后，你不会因为他的一些信息来影响自己的生活，看不到他的时候心里边也不会起波澜，即便看到他的时候也像平常人一样，不会因为他的一些事情来左右了自己的生活。当然你想放下一个人，想放下一段感情，那全看你自己，我觉得很简单。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对你来说怎样的方式能说明这一段感情你已经放下了，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蒋同学的网友。我有个朋友，他在和一个男生分手后，陆陆续续交过很多个新男朋友，但我始终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哭着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看到他牵其他女孩的手了，我看到他带其他女孩看电影了，我看到他看那个女孩的眼神和当初看我一样了，怎么办？我还不想忘记他。可惜啊，你走了，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你。对你来说，每个人都可以是我。对我来说，每个人都不像你。你走以后，我喜欢过很多人，但我没再爱过谁。他们有着和你相似的眼睛，和你相似的眉毛，和你相似的口味，但他们都不是你。我问他，你当初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他说，我以为他走了会回来，我以为他爱过我就不会爱别人，到最后才发现，原来一切真的只是我以为。你放不下的人，或许早已经找到了代替你的人。我问他，过去的事儿能不能不提？爱过的人能不能忘记？他说，如果可以忘记，谁都不愿意想起。伤口好了都会结疤，但你每看到这个疤痕，你就会想起他。原来曾经带给你幸福的人，也会在离开的时候留给你回忆和眼泪。最让人感到心酸的是，放下这段感情的人是他，不是你。最让人感到害怕的是，他真的爱过你，他也真的又爱上别人，他怎么可以牵别人的手？他怎么可以送别人回家？可你没办法否认的是，他做什么都和你不再有关系。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就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搬起来以后你才发现，原来自己根本无法承受这石头的负荷，但你已经无路可退了。我问他， 没有归期的喜欢累不累？他说累。我说，那我们放下他吧，好吗？他没有说话，只是哭得很大声了。原来，放下一个人比喜欢一个人更需要勇气。我想我们都有彻彻底底地爱过一个人，我们都能理解想要放下却放不下的痛有多痛。为你熬的夜都冷了，数的羊都跑了，你还不回头看看我吗？可他就是没有回头，他走得特别彻底。你是不是也有一个特别喜欢但不会再去打扰的人？就像你喜欢花却不愿意种花，因为害怕看见开放的花也会一片片的凋落，所以为了避免一切的结束，你淡然拒绝了所有的开始。那些可能从未开始过的爱情早已经在你心里结束了，那些已经开始过又结束的爱情，你一点也不哭，因为你忘得不干净。突然觉得，喜欢一个人就像自己挖了一个坑，然后再义无反顾地跳进去。坑是自己挖的，跳也是自己跳的。可惜的是，最后爬不出来的也是你自己。我放下过天地，却从未放下你。那些还没有放下的人，就给自己留个念想吧，有份回忆好过于只有自己。 低温街角，共你吃最冻的雨落，已是会察觉温暖动人感觉。缓步望着夜雨散落，炎黄仍代表快乐。北风多冷漠，就算你那衬衫太薄，亦是会有我一个热情肩膊，然后仲夏又再降落，全城沉睡了，亦会因这梦唤醒自觉。回忆里没有冬季，但有你的一切，只要共你拥抱，已是炽热到底。因你用吻蒸发，是我眼中一切，震动了天，灼热了海，那火势。北风多冷漠，就算你那衬衫太薄，仍是会有我一个热情肩膊，然后仲夏又再降落，全城沉睡了，亦会因这梦唤醒自觉。回忆里没有冬季，但有你的一切，只要共你拥抱，已是炽热到底。因你用吻蒸发，是我眼中一切，震动了天，灼热了海，那火势。即使走遍世上，哪怕到海角漫游，冷暖气候视乎同伴与否。 但有你的一切，只要共你拥抱，已是自然到底。因你用吻鲜花，是我眼中一切，震动了天，灼热了海，那火势。着雪崩世上破位的气势，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很多人口口声声地说这段感情我放下了，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放下不是拉黑，不是删除，也不是买醉。那么对你来说，怎样的方式能说明这段感情你已经放下了？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卡娃威卡的网友。有人说越在乎越假装不在乎，越放不下越假装放得下。没错，成年人的我们的确有着数不清的佯装，就连感情也难逃此劫。那个曾被置顶秒回消息熬夜畅聊的人，连同那些曾经炽热的喜欢，深夜不眠畅谈的欢快和被宠着重视着的小雀斑，现如今都安安静静地躺在黑名单中。不论是因为无所谓的小事而生气的冲动而为，还是因为有矛盾闹别扭时矫情地想博得关注，还是因为心碎而绝望地断绝关系，那看似干脆利落的拉黑删除，都透露着在乎和放不下。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试探对方是否像自己一样还在乎。假装洒脱的放下不过是自欺欺人，欺骗自己反正我也不怕他离开。其实你很在乎他，也害怕离开他。拉黑或删除不过是你害怕自己再次联系，不愿让自己卑微到尘埃里，想保留自己最后的尊严而采取的无可奈何的强制手段。又或者是你期待着对方的主动联系，想证明他还在乎你，他离不开你，而实施的小手段。而真正放下一个人，从来都不是拉黑和删除，不是明明在乎着却假装不在乎，明明放不下却假装已放下， 真正的放下，是不闻不问，是沉默不语，是无动于衷。不知道谁说过，90%的复合都是重蹈覆辙。尽管我知道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美好，每段感情都有独一无二的默契，但感情结束的那个瞬间，过去你深爱着的、深爱着你的那个人便不再存在了。他的美好，你们感情的默契，不过都是你记忆里的样子而已，而你的记忆常常会被你加上滤镜，就像相亲对象开了美颜的照片一样，美好但不真实。而这份值得回忆和珍藏的美好，只属于曾经，从不曾属于现在。要知道，执拗地坚持着不该坚持的，本就不是深情，是愚钝。而故作洒脱的拉黑删除，又何尝不是因为放不下？但放不下绝不是现在的你重蹈覆辙的借口。你放不下的，不过是曾经的回忆，分开的遗憾，和无法相守的不甘心而已，并不是现在的他。生气也好，崩溃也好，绝望也好，你也不得不承认，你们的交集在感情结束的瞬间便到此为止了。就算你拉黑删除了那个人，扔掉所有与他有关的东西，你越高调地想和他撇清关系，就显得你越在乎，越放不下。而真正的放下是冷漠，不再像侦探一样搜寻他所有社交平台的信息，只为了解他的近况，不再刻意地避开与他有关的话题和地方，也不会因为听到他的名字心痛而在深夜里辗转反侧，不再执着于拉黑或者删除。就算他的微信在列表里，他的电话在通讯录里，也不曾想过联系。不关心，不在乎，就是放下了。正如电影《四大名捕》的主题曲《放下》中的一句歌词：天地江湖日月，不留，不念，不说话。我的小天地，我闯荡的大江湖，我的浩瀚星辰和璀璨日月，在与你无关。而你的天地，你行走的江湖，你的日月和星辰，我也再不惦念。从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莫言说：“人生似然，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感情又何尝不是如此？一段感情的开始，一见钟情也好，日久生情也罢，相遇相知的时间、地点，甚至人物都是无法预知的。而一个故事必定会有一个结局，悲伤也好，美满也罢，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有限的人生里，在我们还相爱的时光里，用尽全力的去哭

什么所谓的盔甲和软肋了。这个时候的想法是，那个人也与我无关。曾经我喜欢过他，但现在我也是真的放下了。以前我安慰自己，能路过你的世界就不遗憾了。现在我告诉自己，一切都该过去了。大学同学在一次失恋后说，我放下他了，因为我也知道我们不可能再重新来一次了。分手后他也曾来找过我，说实话，当时的我也想过要和他复合，我也想打破网上的那句话，90%的复合不过是重蹈覆辙。我想我和他可以做那另外的10%，即便我们曾经分开过，复合后我们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一辈子。可是最后我们还是那90%的重蹈覆辙，我们还是二次分手了。这一次我告诉自己，我该彻底放下了。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分手后喜欢把分手的过错怪到自己头上，哪怕是对方的错，自己也放不下，始终觉得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曾经我一度把对方犯的错误归咎到自己身上，用对方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伤害自己。现在想想真的好傻。今天 APP 的推送里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遗憾小姐给错过先生的一封信。那些年我们的遗憾就让它过去吧，那些年我们错过的就当我们曾经的青春记忆吧。我想该重新开始了，我想该放下，凡事向前看。但是也请你记住，当初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是真的很喜欢你，我对你的那些好都是真的，只不过经过漫长的失望等待后，最终我权衡了很久，还是放下你了。现在的我可以用心平气和的态度和你说，记得未来要好好照顾自己，你的胃不好，不要吃太多冷的东西，每天都要记得吃早饭和中饭，晚上不要吃太多烧烤，不要总是熬夜打游戏。可能这是我最后对你的温柔吧，就像网上说的那句话，三生有幸遇见你，纵使悲凉也是情。希望你记得 你和他之间已经是过去式了，那是一段已经过去的感情。过去也不仅仅是过去，过去这个东西时刻提醒着我们在爱情中的过错以及吸取的教训。很多人都说过去不堪回首，很多人都说还放不下过去。其实我们不必放下过去，我们要用新的生活、新的幸福、新的人去填满它，让那些过去变成一个动词，教会我们爱，教会我们成长，教会我们懂得如何正确爱一个人吧。 人海看着你慢慢走过来，你这样摇摆，我终于明白，我的眼睛跟随你的风采。从我的过去走出来，你陪我到未来，原来分开也只是种安排，让我再见到你再也分不开。来到这美丽的时代，谈美丽的恋爱，原来分开经过快乐悲哀，我的世界变得特别精彩，等着你到来。意外不用奇怪，看着你慢慢走过来，你没有忘怀，我依然期待，我的眼睛只要你的风采。只是一种安排，让我再见到你再也分不开。来到这美丽的时代，谈美丽的恋爱，原来分开经过快乐悲哀，我的世界变得特别精彩，等着你到来。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很多人口口声声地说这段感情我放下了，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放下不是拉黑，不是删除，也不是买醉。那么对你来说， 怎样的方式能说明这段感情你已经放下了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凯子的网友。一步步走向分手的情侣，大概都经历过这一阶段。都说了老死不相往来，还是忍不住翻他朋友圈。如此反反复复，犹犹豫豫，直到你发现没了他，一切也都一如往常。那么为什么刚开始我们总是难以戒掉前任呢？其实有关前任的所有痛苦、思念、遗憾，都是因为我们不肯放过自己的执念罢了。知乎有个话题叫做前任给你留下哪些习惯却一走了之，底下有很多人评论，前任不爱吃香菜，跟他出去吃饭我也从来不加香菜，因为他每次都要跟我抢吃。他走了以后我也没有吃过香菜，或许是习惯吧。半夜三四点要醒来，他以前总是踢被子，第二天着凉感冒，这个习惯到现在还没变。不过刚好我能起床给我女儿盖盖被子。是的，我有女儿了，但是妈妈不是她。她带我去马尔代夫、鼓浪屿还有巴厘岛，从此爱上旅行。后来跟她分手了，我曾经一个人跑到泸州去喝酒，一个人坐在大昭寺前看夕阳喂鸽子，一个人跑到雪村去搭一个动画里看到的冰房子，一个人窜到沙漠里看星星，一个人溜到不知名的海边烤鱼，烤得又腥又难吃，一个人站在西安城墙上迎着朝阳跳舞。网友的回答让我想起一句话，不是每个人都能叫前任，而前任也并非只是某个人，他是每一个走过的人在你心里留下的痕迹。过去那么美，所以我知道放下那些习惯真的很难，甚至你不爱了只剩下那些痕迹也是种折磨。以前跟他在一起你不爱带伞，因为他会帮你记着，直到有一天他走了，突然下起大雨，你发现你还是没带伞，只是他跟伞都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那一天你淋了雨回家闷头大哭了一场，突然就很想他，从今往后养成了带伞的习惯，再也没有淋过雨，也再也没有想过他。你才意识到，原来当你习惯了他不在，就跟你习惯他在一样， 轻轻松松，一样安心。是的，你该清醒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你以为没了它，很多事情将不再有意义，但其实仅仅只是习惯而已。所以再也不要因为习惯它在而感到思念了。我认识一个女孩，她胖胖的，有点可爱，但也正是因为她胖，所以被男朋友甩了。那个傻姑娘每天翻前男友朋友圈，跟朋友打听她的动态，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去了哪里，天气凉了有没有多穿衣服，然后自己拼命减肥，从130到90。她问我，如果自己瘦下来变漂亮了，她会不会回心转意？我想告诉她，不爱就是不爱，无可挽回，但是我不忍心说出口，于是笑着点点头。他这么努力，为的就是有一天能重新回到他身边。后来女孩减肥成功了，变得很美，别人开玩笑说你可以回去找他了，他却一口拒绝，我现在这么美还看得上他？你看，你对他耿耿于怀，对过去感到怀念，只能说明你现在还不够好而已。前任在你心中留下了痕迹，这痕迹也塑造了现在的你。你如果爱现在的自己，那么他也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长长久久，直到消亡。你会变得更好，带着他曾经的爱慕和嫌恶。有天你想起他，我希望你说，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还有一种执念叫做未尽之事，当一段恋情不了了之的时候，它就成了未尽之事。说白了，就像陈奕迅歌词里唱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因此我们总会对某种半成品关系念念不忘。电影《夏洛特烦恼》里的故事就非常典型。夏洛对现实中的妻子马冬梅不满，梦回高中后追到了以前爱而不得的女神秋雅，可最后才发现这位高中的梦中情人，还有所有男人都羡慕的事业，所拥有的一切，都不如他在几十平的小房子里给他拔罐为他煮面的糟糠之妻马冬梅。他虽然还是分不清楚哪一个是现实，哪一个是梦境，但是他知道自己想要的其实就是平平淡淡和眼前人一起相伴到老的快乐。于是夏洛对大春说，大春，我把一切都给你，能不能把冬梅还给我？你看，得不到的东西你以为你爱，可能只是不甘心而已。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但凡是得不到，总是最想要。时间不是药，但药在时间里，它能解决一切。我知道，你有时候会想起他，但这不是爱，是大脑的恶作剧。就像那句话说的，你不是想他，只是刚好想起他。放过自己，放下执念，没有他，你会过得更好。其实有关前任的所有痛苦、思念、遗憾，都是因为我们不肯放过自己的执念罢了。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为了什么男人的冰箱总放着甜？